诵读完美融合，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。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、郭伟、李瑞、佳佳、朱红、熊丽、静乔，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、王大毛、马介松、张博、王斌共同演绎经典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入眼，不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出仙台。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恰似上头绿衣签。长亭湾古道边，风骚地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京剧名家名段呢，行当丰富，特别的热闹。上半段请您听听花脸的名剧名段，下半段呢，请您听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旦对戏的段落。那么上半段要先请您听的是铜锤花脸的标准作品《探黄陵》，然后再听架子花脸的《李琦长亭》。说到这段铜锤花脸名作《探黄陵》，这是唱功戏了，要求好嗓子好气势，而且还得把徐彦昭这位年高有德、为国忧心的功臣形象表现出来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2016年我们戏迷乐栏目为您特地录制的一段实况，康万生先生演唱的《探黄陵》。康万生是天津京剧院的花脸名家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这是出了名的好嗓子。再为您介绍一下乐队的几位艺术伙伴：司鼓刘云鹤、金胡吕玉勇、乐琴李金明。这堂乐队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康万生演唱的《探黄陵》。 Thank you.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康万生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探黄陵》片段，台上唱的酣畅，台下也是非常的激动啊！好，听完了这段铜锤花脸的标准作品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架子花脸的《李七长亭》。这出戏啊，今天舞台上已经很少见到了，故事见于全部《碧阳湖》。花脸一代宗师郝寿臣曾经排演过《赛太岁》，有沈七、闹奸、起借、长亭几折戏。这故事讲的是大盗李七和秀才王良在妓院当中争风吃醋，两个人厮打起来。李七呢怀恨在心，在犯案之后盘扯好人，把这个王良牵连在内，堂官不查，居然就把王良掐监入狱。起借之时，王良的老仆人陈塘哀告李七，李七呢被他感动了，向他承诺再见官呢给王良脱罪。长亭这场戏以念作吃重，花脸、丑角还有老生都很吃功夫。主演马永安是北京戏校的优秀毕业生，应该说他的师承啊都是当时的一流大家，曾经得到当年北京戏校的郝寿臣校长的亲传，也曾经向侯派创始人侯喜瑞先生问艺，后来还得到过郝先生的弟子樊孝臣先生的传授和把关。他演出的《杜鹃山》当中的雷刚更是闻名全国，传统戏《李七长亭》《法门寺》等等都是他的拿手作品。很多年以前，马永安和他的同学马增寿等人曾经合演过《李七长亭》，当时影响很大。下面这段录音呢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组织录制的，阵容很是一流，为他配演介子的是丑行大家久居沪上的名丑艾世菊艾老先生。当然了，马永安演的是李七，由佟大强饰演王良，司鼓焦宝红，操琴游继顺。请听《李七长亭》。 怎样啊？ 怎么办？待晚生我替您骂他。 哦，才子，哎，你也会骂人呐？ 骂人，咱们是祖传呐。 好，如此你替咱老子，我骂这个王八日的。 哎，骂这个王八日的，听着吧。王良啊，王良，我把你个贼狗日的，我把你个贼王八日的， 嘿、哎哎，你这是怎样的骂法？ 七太爷，这您不懂吧？ 嗯， 嘿嘿，这叫回龙骂。 啥叫做回龙骂？ 我骂他指您，就如同您的哎亲口骂他一样啊。 哦，齐国， 哎， 齐国， 哎， 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！哎， 如此。你再骂， 再骂， 你再骂，好， 只要您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呀。王良，你也不睁开你那贼眼瞧瞧，哎，七太爷什么长相？可你这小子什么模样？再一说，哎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你一个人犯罪，为什么还攀扯别人呢？ 嗯、 我把你个贼王八日的！ 哎，是不是七太爷？ 你留神我的高抬贵呀、 啊！啥叫做高抬贵？ 我的手， 你劈了那个王八人！ 哎呦，七太爷，你留神我的皇城拐！ 啥叫做皇城拐？ 脚， 去你娘的！ 哎呦， 孩子， 嗯， 你这样的骂法，咱老子我也会骂。 哦，您也会骂、 哎、我也会骂， 那就瞧您的吧。 哎，王良啊，王良，我把你个王八日的，我把你个贼狗日的。哎、 啊、 你这做啥呢？ 七太爷，骂人是风吹过。 哦，骂人是风吹过。还是骂咱老子？呸！我打死你个王八日的！ 七太爷，您打的我是馅儿馅儿着。 去你娘的！ 哎，要停尸了 啊！你骂咱老子，我停尸，我打你个王八日的！ 不是七太爷，我没骂您呐，我问问您。在您家里的时候，哎，吃完了晚饭，掌上灯，铺好了被窝，往里滋溜一钻，那叫什么？ 叫捆高。 捆高？ 嗯， 蜚言逆语嘛。到我们这儿啊，就叫挺尸。 哦，叫挺尸。 哎，是官话。 哦，挺尸是官话。 那还是奉承您呐。 奉承咱老子， 嘿嘿， 如此咱老子我就不要， 怎么样？ 停尸了吧！ 这辈子也别翻身了。 呀。将王良攀扯在内是一死，将王良攀扯在内也是一死，为何攀扯好人家的子孙？李七呀李七，你的天理何存？良心何在？这爸爸爸，阿弥陀佛。 奇怪啊，做贼的会发了善心。 哎，好汉爷爷。 哎，得，好汉爷爷， 这次 哎， 去对王良去说，叫他夫妻二人同拜三老子一拜，到了上司那里有什么大罪，李七一人承担，不与王良相干。 好，七太爷，您做了一件好事啊，来来来，赶紧的磕头吧。 王良啊，当李七并非是一言一派，你身在洪门的中，枉为了秀才犯他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永安、艾世菊主演的京剧《李七长亭》片段。上半段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，我们接着听戏聊戏。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。 己决定。妈妈我才了解，为等待我没想念。 Hey baby， 你将悲伤都溶解，让世界有快乐画面。 走十年，相约访山。五月五日，厉害了我的国！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，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，走起！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，四月上旬拉开帷幕。 4月10日至5月31日，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，欢迎您！周末去蹦极，玩点刺激的。 好啊，去哪儿啊？ 怀柔青龙峡，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。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。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，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，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，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，等你来挑战。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